张开眼，第一

想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像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抗拒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爱上爱的味道，像我脸红心跳，只有你才知道，爱情美丽富豪。爱上爱的味道，感觉慢慢发酵，蔓延天涯海角，一定和你遇到。送你甜蜜的微笑加一个问号，看你能不能解开恋爱的暗号。分你一半巧克力，口感刚刚好，像我们现在暧昧，没道理抗拒的好。每分每秒有你，就快乐一口一口，要把爱吃掉。爱上爱的味道，让我脸红心跳，只有你才知道，爱情美丽富豪。 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瞪大，假装无辜，原来就哭，于事无补，不知你买什么葫芦，心里没数。吹你的裙，整台仓库都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轻易挣脱，平时太沉默，这只要突破，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yeah。

心愿，为你把幸福飞进天涯到海角，迸发到无限。 一个心愿，给你最好的自己，才是个心愿。我的爱把你占领。 第一个心愿，为你把幸福汇集天涯到海角，迸发到呼吸。 下一个心愿，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不知道你是否也发现了这心跳感觉，心跳感觉，我想要你的真心。 着来电，先生给个甜蜜的你，成就了个新家的事刚刚入门，接下来你可又会弹琴会写歌会双截棍，头脑清楚不能迷糊，我要将你彻底改造，经营成主大变身，我决定接受你的人生，当你的世上不完， 你的世上 相遇，这是我和爱的梦。

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它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它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审批结果，在京高校一共新增了108个本科专业，其中今年新增备案本科专业80个，新增审批本科专业28个。北京市将制定区域生活垃圾排放核定和限额管理，超过核定清运量的部分将执行限排和加价等措施。快递包装未来有可能会由快递公司强制回收，垃圾将被划分为再生能源和厨余垃圾两类，回收的时候该是分开。西城区阜外大街沿线一处违建昨天拆除，这是西城单体最大的临街违建，面积达到了3000平方米。天坛东门外的一家经营了20多年的违建服装店也在近日被拆除。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日前通报，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规定，326家影院因为瞒报票房被严厉处罚。国家质检总局消息，东风本田汽车召回部分思域牌普通乘用车，共计20420辆，召回车辆因为供应商制造原因或者导致发动机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有你捎来晴朗，朋友微笑和你分享，每一秒有你的时光，于是放弃了孤单，两个人随处勇敢，在爱的厨房料理新的花样，你就是 新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宇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文件，明确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但在2014年底，全国还有4亿多人不能用普通话交流。那你的普通话标准吗？来看网友评论，看谁都眼红说，普通话没问题，还能说4个方言呢。 Trevor 说，世界都在融合，方言是重要，但是交流和融合更加重要，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而方言则让你记住你的根在哪里。继续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四川某高校保卫处特设了失物招领费，要求来领回丢失物品的学生呢，要缴纳5到10元的费用。网友热议之后呢，该高校回应说，这个费用是为了奖励拾金不昧的行为，如果学生不愿意，学校会代为支付。那失物招领费你觉得该不该给呢？来看网友评论。鲁东说，拾金不昧本是品德，贴上失物招领费这个标签，过分功利了吧。董一粉说，我觉得不该，我们学校来还卡的同学就很自愿还回学生的卡，这种素质不应该让物质来考验吧。其实呢，可以换一种形式哈，失主要是想表达可以随失主，但是呢，如果学校的行为呢可以偏向贴红榜或者是拾金不昧荣誉证等等来鼓励，并不一定非要用金钱来代替。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宇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心中爱恋，情分 在你来后半生保护。红茶馆，情深我款款，怎么你在望窗畔？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心。你没女朋友有人信啦、啊、没理由。你几好啊，因为没人喜欢你、啊、或者有你不知啫。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复杂，想

我不知道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放手需要多少努力才足够，但一个人的努力却是无价的。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不要把别人对自己的放弃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放弃。 逞强不满你的哀愁，举棋不定的船头又挂上哪一个港口，落花似锯也曾温柔，送别要把光阴没收，苦涩的事能解救，长恨的面前松一口，原来的景色胭脂伞涂抹天空那朵云最沉默，是爱的暗涌，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的苍老，我的拥抱拦不住最后的一秒，你的回答羡慕彼此不得对照，谁能量是微笑画下句号，船头又挂上哪一个港口，落花似锯也曾温柔，送别要把光阴没收，苦涩的事能解救，长恨的面前松一口，原来的景色胭脂伞涂抹天空那朵云最沉默，是爱的暗涌，你的微笑藏不住一夜的苍老，我的拥抱拦不住最后的一秒，你的回答羡慕彼此不得温暖，爱对照谁能量是微笑画下句号， 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

人世间有百媚千种，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我心中你最重，悲欢痛生死痛，你用柔情呵护换我豪情天纵，我心中你最重，我的泪向天冲，爱是也敢成雄，委屈心 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国家一带一路官网中国一带一路网正式上线运行，目前官网已经建立了国内30多个国家机关部委和机构、各省区市、多个沿线合作国家的信息联络机制，欢迎提出意见和建议。最高法消息，两高将适时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包括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所涉及的宽严相济、单位犯罪、数量计算等问题。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发布消息，要求严控住宅平房一间擅自分割成多间的行为，对核验时标注为通道的部位，将在不动产权证附属栏中予以记载。2016全国研究生考试泄密案近日审理，判决结果将择日宣判。这是作弊入刑施行以来首次有犯罪团伙涉及作弊、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以及代替考试罪三项考试类罪名。 月光一定会冷掉。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海的涤荡和滩的积沉是红海滩得以存在的前提，碱的渗透与盐的浸润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条件。969旅行者带您来到红海滩。红海滩风景廊道区坐落于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赵圈河镇境内，总面积20余万亩。这里以红海滩为特色，以湿地资源为依托，以芦苇荡为背景，再加上碧波浩渺的苇海、数以万计的水鸟和一望无际的浅海滩涂，还有许多火红的剪蓬草，成为了一处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完美结合的纯绿色生态旅游系统，被誉为拥有红色春天的自然景观。红海滩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海的涤荡与滩的积沉是红海滩得以存在的前提，碱的渗透和盐的浸润是红海滩得以红似朝霞的条件。从红海滩景区的接待中心到主景区有一段路程，途中会经过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水情园、月牙湾湿地公园，最终到达目的地天下奇观红海滩。织就红海滩的是一颗颗纤弱的剪蓬草，这是一种适宜在盐碱土质，也是唯一一种可以在盐碱土质上存活的草。它每年4月长出地面，初为嫩红，渐次转深，10月由红变紫，并不需要人撒种，也无需人耕耘，一簇簇一蓬蓬在盐碱卤自律，年复一年的生生死死，于光阴的荏苒中酿造出了一片片火红的生命一则。在每年的3月中上旬到6月上旬，它可出苗，出土时叶子颜色就是鲜红的，7到8月为花期，9到10月为结实期，而11月初种子完全成熟。深秋成熟时，红海滩植株火红，热烈如火，鲜艳欲滴。8到10月这个时间去红海滩是最好的时节。剪蓬草特殊的生长环境和自身的营养价值也吸引了无数的鸟类，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丹顶鹤和黑嘴鸥。另外在红海滩旁生活的珍稀鸟类还有天鹅、白鹭、苍鹭、鸳鸯等等。除了观赏红海滩，品尝盘锦河蟹也是不错的选择。今天的969旅行者带您来到中国最美湿地，一个红得发紫的地方，红海滩。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意背负太多，难像往日里清光。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没法讲的说话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你在流露最爱的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心意背负太多，难像往日里轻狂。你在流露最爱的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没法讲的说话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欠下多少情债，爱就爱吧，如果不爱就离开。 苦痛有些转弯，人生有些转弯，我们走啊走啊，总会遇到情关。小河有些转弯，心里有些转弯。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